第六章九到十三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由曹庆仁传道正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上次正道提到，在主导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祷告的基础和根基。这意味着祷告首先是建立在一个真实的生命的连接的关系上，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不是在这一个关系之上呢，我们所有的对祷告的理解和施行都将出现很大的偏差。其中一个最大的偏差就是我们总是容易将祷告好像当做一个业务往来一样。业务往来最大的问题就是里面没有关系。做生意、交换货物、交换这一类的业务往来，不是说它是不对的一件事儿，而是说它不能用在祷告上这种关系。而生命的连接的关系呢，是表明说我们的祷告其实是在塑造我们生命的方式。这几天我的女儿曹沐雨一直在连续发高烧哈。那昨天晚上呢，我又在外面服侍，我就在外面住下了。这个她妈妈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我烧到40度，这个快40度了。那我其实在整个后半夜都没有睡着。我在为他祷告，我也在看这个发高烧烧到这样一个地步的危险，怎样去处理这一类的医学的知识。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因为父女的关系之上的，他会带来一种真实的挂念或者生命的交往，就是你会心心念念的想到他。哎，什么叫心心念念的想到呢？就是它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会影响到你的生命，会影响。哎，你们谁可以半夜为着某一个人不睡觉了，就表明你真的爱他了，对不对？有没有可能你的一个生意伙伴或者你的同事的公司他生病了，当然你也为他担心，你也希望他早点好起来。你会不会为了你的这样一个同事或者伙伴半夜不睡觉呢？一般不会，对吧？你当然也希望他早点好起来，但是他总是不像这种关系带来的那个生命的地位。所以祷告如何建立你的，这些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总是觉得我自己好软弱，远离神，我觉得我怎么才能够亲近神？我怎么才能够认识神？我看某某弟兄真的是生命很好。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怎样来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整个的模式是什么？不是一种业务往来，乃是一种生命的连接。这是祷告的第一个基础。今天我们讲祷告的第二个基础，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看到祷告不仅是建立在关系之上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可以亲密到那个地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呢，还是一种敬拜，对吧？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表达我们在敬拜上帝。主耶稣教导我们这样祷告，请注意，尊某某某为圣这个短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先用简单的话来重述这个短语的意思。尊某某某为圣， 意味着把某个东西、某个人、某个事物看为你生命当中最神圣、最终极的事物，就是尊某某某为圣的意思。意味着你把它视为你生命当中终极关怀的事，或者说最重要的事、最宝贵的事、最高的目的、最神圣的事，这就是尊他为圣的意思。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就是敬拜的意思吗？对吧？这不就是敬拜的意思吗？最重要、最宝贵、最神圣、最终极关怀的、最高的，这就是敬拜啊。其实所有的祷告在本质上呢，它首先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呢它是一场敬拜。所有的祷告它是一场敬拜，要么是完全的敬拜，像上次提到的，要么呢它会从敬拜滑落到交易的地步。你若不是一场敬拜呢，就会变成一场交易。所有的祷告要么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尊你所祷告的上帝的名为圣，要么呢你总是会滑向另外一点，就是只会在祷告当中尊我们自己的名为圣。其实只有这两个选择，一会儿我会一一解释为什么会是这两个选择。意思是祷告要么你是在敬拜上帝，上帝成为你最首要、最根基、最神圣、最终极、最宝贵的对象，要么呢要么还有另外一种光景，就是祷告只是一种途径，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一切呢，成为了不可剥夺的最重要、最神圣、最首位、最终极的追求。只有这两个选择。换言之呢，其实祷告是一场关于敬拜的征战，是敬拜上帝还是敬拜自己？祷告是一场关于敬拜的征战。耶稣在主祷文之前呢，讲了一段话，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耶稣在这里提到假冒伪善的人，主要是指的呢，不是说所有都假的，他在这里主要讲的是祷告的虚假，对吧？耶稣说的是那些表里不一的祷告者，他们主要的表现在哪里呢？你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那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他们主要的表现是他们只在公共的场合祷告。耶稣描述说喜欢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哎，你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的话，你知道在整个当时的社会当中有两个地方是人群最密集的地方，一个是十字路口，对吧，人来人往，另外一个呢就是会堂。会堂是一个公共的场所，大家的不仅敬拜在这里，日常的很多的活动都在这里，对吧？会堂和十字路口表达是一种公共的场所。请注意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哈，我们读经的时候稍微仔细一点就能发现这个明显的对比。问大家简单的问题，请问为什么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爱站在十字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原因是什么？经文告诉我们了，对吧？经文说原因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故意叫人看见，好要得他们的赏赐。哎，请问他用了故意这个词，就是心心念念的想要叫人看见，这就是心心念念的意思，心心念念的想要得别人的赏赐，故意叫人看见。主的意思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祷告的目的就不是给神的，就是故意让人看见的。他们祷告其实就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的敬虔。哎，你看这个人真敬虔。他们祷告的目的，他们有一个最深的渴望，就是在他们心里有一个最深的动机和渴望，就是想要得人的称赞、称许、赞扬。换言之，这一个最深的动机，这一个最深的动力来支持着他去祷告， 就是在会堂和十字路口。这个最深的动机和动力就是要得人的称赞。哎，我刚才讲的说祷告要么是尊上帝的名为圣，对不对？要么是什么？尊自己的名为圣。看见没有？经文向我们显明了，得人的称赞不就是要尊自己的名为圣吗？主称尊自己的名为圣的祷告者为假冒伪善的人。既然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一生最大的渴望、最深的关注、最深的目的是这个，那么请问，或者反推回去，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场合去祷告呢？很简单，就是只有当他们的这个目的能达到的时候，或这个目的能达到的场合去祷告。因为私下的祷告或者你在卧室里的祷告达不到这个目的嘛，显然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嘛，显然是别人看不见的嘛，所以就要故意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里。换句话说，祷告成为他们的一种手段。什么手段呢？就是得到别人的称许、称赞、赞扬，让别人尊自己的名为圣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去敬拜上帝、尊崇上帝、赞美上帝的途径。但问题是，祷告的本质就是尊崇上帝、赞美上帝的。换言之呢，在这里面就偷换了其中的目的，偷换了其中的目的，被主称为假冒伪善的人。耶稣之所以称他们为假冒伪善的人，是因为祷告本来的目的是尊上帝的名为圣，但是这些人却打着尊上帝的名为圣的幌子呢，实质上是为了尊自己的名为圣，对吧？会堂里十字路口上，所以他们被称为假冒伪善的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们的敬虔或者他们尊上帝的名为圣是假的，在内心里面，在他们的最深的动机里面呢，尊自己的名为圣才是真的，这是主所批评的。其实祷告就是一场敬拜的征战，到底去敬拜谁？这个对比让我们看见一个清晰的事实，就是真正的祷告它首先是一场敬拜，它首先是一场敬拜。请注意，问题在于，你发现没有？问题在于虚假的祷告也是一场敬拜，只不过呢，真正的祷告是在敬拜上帝，尊上帝的名为圣。虚假的祷告，你不要以为他没有在敬拜，他还是在敬拜，只不过他在敬拜自己，尊自己的名为圣。为什么我说祷告在本质上是一场敬拜呢？因为你无论怎么样都是在敬拜，要么拜神，要么拜偶像，反正你逃不脱敬拜的这样一种模式，这是必然的。所以让我们以这一个真理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好吧？其实在本质上是审查我们信仰的状态。就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在敬拜神，而是敬拜自己，或者说敬拜偶像。有一些人基本上，因为我这个跟他们接触，跟弟兄姊妹接触的时候，弟兄姊妹也谈到哈，谈到祷告生活的时候呢，有人就讲到说，其实很多时候呢，基本上平时很少祷告了，或者说也祷告，但是祷告的非常的少。因为觉得，我问他说为什么呢？就是说，觉得跟上帝也没什么话好说的。觉得跟他没什么话好说的，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上一次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层面上，对吧？就是跟他关系远嘛，出在那里。还有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感觉敬拜赞美上帝的话说不出口啊，主啊，你真伟大，主啊，你的慈爱，你的公义，就是他觉得这些话有点虚。哎，你们有没有个类似的体验？现在就问这个问题是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今天讲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敬拜呢，我们其实是 意思是我们不太习惯敬拜上帝，对不对？如果你对你的妻子这个结婚十年了，从来没跟对她说我爱你啊，突然她要求你说快说你爱不爱我，你会不习惯，对不对？你觉得说干嘛，老夫老妻的，你干嘛要说这么肉麻的话？因为你不习惯嘛。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当我们赞美敬拜的话，上帝的话觉得稀少或者说的不多的时候，就表明我们不习惯敬拜上帝，这是很大的问题，对吧？不习惯敬拜上帝。但是呢，通常很稀奇，但是也不稀奇，很普遍的状态就是我们却会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最关心的人、最关心的一些事儿、最关心的一些东西受到威胁或者挑战、面临危机的时候呢，很多人弟兄姊妹却又非常努力的祷告，而不仅自己努力的祷告，甚至发动很多人来为他祷告。通常比较这个时候比较迷信传道人，哎，亲，你来为我祷告，我觉得你只要为我祷告，我这个坎就能过去了。我通常说要不要过另外一个坎，就是先看看自己到底敬拜了谁。就是当然我们要为他祷告，当然这个时候也需要祷告，这个不是错啊。我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平时很少祷告或者压根不祷告，但是当自己的生命当中一些自己非常视为珍贵或者渴望的东西极其可危的时候才祷告，比如说失恋的时候才祷告，平时不祷告，失业的时候才祷告，平时不祷告，就类似的人生场景了。这样的场景呢，其实是相当糟糕的。我们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糟糕，因为这样的场景呢，其实是在显明我们的生命的状态真正关心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人平时的祷告不是跟上帝保持亲密的生命的交流，也不是为了敬拜，而是当自己看为最重要的一些人事物受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去祷告，其实是这个时候想起，其实是核心利益被威胁了。核心利益不是上帝，是生命当中的某些东西受到挑战了，这个时候想起上帝来，需要他来帮帮忙，这会容易落入到这种模式当中。请注意，我的意思不是说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能这样祷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遇见困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当然可以做祈求的祷告，没有问题。我的意思是，如果平时不祷告，完全压根忘了上帝，不亲密他，不与他交流，不赞美他，不敬拜他，反而只是受到生命当中最珍贵的一些人事物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迫切的祷告，这个模式是错的。这个模式是一种将上帝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检视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就是问几个问题了。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享受，就是觉得主啊你太伟大了，主啊你的爱、你的公义、你的圣洁深深的吸引我的心。你祷告的时候因着对上帝的赞美和敬拜，内心有极大的安慰和平安，有没有单单为着自己生命当中的亏欠、软弱、犯罪而多多的祈求主的赦免？其实前面的这些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带着目的性的，就是不带着当下的人生的处境的艰难，而仅仅是因为亲近上帝、享受上帝、跟上帝同行的这种的祷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 曹沐雨每一次来到我的面前，都是让我替他买糖的时候才来跟我说话，而平时压根不搭理我。他说我恨你，讨厌的爸爸，走开，不要来管我，我有我自己的事儿。你会不会很伤心？你不会，我会啊，我会很伤心，对吧？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妇女的整个生命的状态不对，模式不对。我不是说她来要糖这件事儿不对，这事儿也对，也没问题，这是正常的事儿。但是那种模式是不对的。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祷告的模式有的时候是不对的。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分辨我们是否是真正的祷告。上一次讲的一个方法是祷告不蒙应允的时候，对吧？这一次呢，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你有没有更多的单单渴慕神，享受神的同在，特别乐意敬拜他，在敬拜当中大得安慰和平安，让他在生命当中居首位，这样的祷告多不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来评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只会生命遇到麻烦的时候才来祷告，当生活顺利的时候你又觉得不需要祷告了，如果你平时是远离上帝的状态，当生活不顺的时候你会特意的恢复读经祷告灵修，然后情况好转的时候你又不再祷告了，这样意味着什么？这样意味着我刚才描述的那种状态这样意味着事实上你其实根本没有敬拜神，而是在利用神，对不对？因为我刚才描述的那个场景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利用神是非常让神伤心的一件事情，关系越亲近的人越去利用，越伤他的心，因为本该的是建立亲密的关系，却不去建立亲密的关系而去利用它，这是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的祷告是这种光景，首先我会说这会让我们的父伤心，这会让我们的圣灵替我们担忧。这样的祷告当然一方面一定是指向了我们生命的那个的光景，就是我们没有在敬拜神，而是在敬拜自己所求的东西。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真的是需要从那样的光景当中回转。祈求一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看见整个模式的问题。威廉·汤普曾经这样说，他说你的信仰就是在你独处的时候所思所想的东西。我来解释一下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分辨你生命当中最关心的东西，最渴慕的东西，看为最重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驱动着你的生命，就是查看你平时独处的时候或者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所思所想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到底什么东西是你心心念念不断的去想的东西，那个就是你的信仰，那个就会成为你人生最高的目标，那个就会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人事物。所以亲爱的兄弟们，你平时花时间和精力在哪，就是你花最多的时间精力最多的这个思考的东西是什么呢？恋爱的人，我们中间有恋爱的人多说一点。恋爱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对方当作偶像。然后什么叫吵架呢？吵架就是偶像破碎的时候，因为 我也恋爱过嘛，我走过来嘛，我知道嘛。就是你恋爱，特别在热恋的时期，智商为负的那个时期的时候，你通常你的整个心思意念，你整个生命的状态，心心念念的全是想着他，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的方式，对吧？因为正常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它当然是重要的，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负责任的去经营你们的关系，这是对的。但是当它占据了你生命当中所有、几乎所有的时间、精力和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的人生生命当中花最多的时间精力和心心念念想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整个的人生的焦点全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失去你会觉得活不下去了，那通常就叫偶像。有了孩子的人也是如此。所以让我这样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坏的，经营关系、养育孩子、想着工作能够更好一点，都不是坏的，甚至很多都是我们当尽的责任。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还是模式的问题。问题是如果你独处的时候，或者说你整个生命的模式在那一段时间所思所想心心念念全部是这个东西，而失去了其他的东西的时候，那这就会成为辖制我们的。事实上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可慕、最爱慕、最宝贵、最重要的事物，而不是上帝和他的国度。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除了上帝之外总是有一些东西成为最重要的东西的话，很自然的这会影响我们的祷告模式。很多人问说，我那样的祷告模式怎么来解决？解决的方案在祷告之外，就是调整我们生命的焦点。因为这种模式很自然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祷告，就是这种模式自然而然的情况，就是你只会在生命当中的最看重的那个东西有危机的时候，最看重的那个东西、最渴慕的那个东西受威胁的时候，才会迫切的祷告，而平时呢就忽略了祷告。这种状态在本质上决定了你确确实实做不到单单为了亲近神、赞美神、享受神的同在而祷告，做不到。因为上帝不是你心心念念想的，上帝不是你最最重要、最宝贵的，上帝不是你整个心思意念常常去享受到的，所以就做不到。只会当自己陷入到困境当中的时候去祷告，能做到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困境成为对你冲击力最大的一个东西，那个对你太重要了，不能失去，不能破碎。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会说每个人都会有的一些的问题，或多或少，可能层面不同。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原来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呢？我觉得我不太会祷告。我会说，其实你应该对付的不是不会祷告，要对付的是不会敬拜。不是祷告错了，是敬拜错了。因为祷告有的时候，祷告的模式可以显明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这个很难，这个不是说今天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明天就能够立刻好像就整个完全改变过来了。这个是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的。你只有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只有尝到说主自己实在美好，美好到一个地步，实在比我生命当中那些的资源，甚至是金钱、工作、儿女关系更美好，你只有尝到这一点，你才能够进入到那个状态，不然你总是不能。 不然即使讲过了之后你也很难，你也很难。所以我们的功夫是要不断的来尝到主恩的滋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尝到了太多世界的滋味，万国的荣华，对吧？当年撒旦引诱耶稣的万国的荣华的滋味，即使没尝到，但是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我们会觉得说那些东西好的无比。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会显明我们的上帝是谁，因此我会说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发出敬拜。如果你的敬拜的对象不是上帝，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会变得很难，你的整个的祷告的模式会变得很糟糕。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你只有真正的认识到他的救恩以及他自己的美，你才能够单单因着他去祷告，而不是因着自己的需要去祷告。这是第一，祷告其实是一场征战。第二呢，其实在祷告当中敬拜是最首要的征战，敬拜是最首要的征战，祷告是一场敬拜，敬拜又是其中最首要的征战。请注意主导文的次序哈，经文说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第一上一次的时候提到，对吧？这是关系的根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敬拜。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主的旨意和主的国。然后呢才会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是我们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是认罪赦免，人际关系的解决。意思很简单，这些个次序表明什么呢？表明说你首先要学习，不，表明说你首先得是一个基督徒才能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嘛，你首先得是一个基督徒，你首先得跟他有关系，这是第一个根基。第二呢，你首先要学习敬拜他，学习敬拜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焦点需要不断的聚焦在他的国度和他的旨意上，就表明上帝提升你不仅仅继续的活在堕落的亚当的后代的那个在这个地上如同这个怎么讲这个失去了人的尊贵和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的那种方式，而是追求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把你从今生的这七八十年提升到永恒的那样一个地位上去，这就是主的国和主的旨意。这会塑造你的信仰，在这样一个塑造之下，基督徒敬拜神有永恒的人生观这三个前提，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你祈求的时候，你向神祈求东西的时候，你就不至于让自己落入到拜偶像的地步当中去，你就是真实的那个祈求就会成为真实的那一个的依靠信靠，相信他的美善他的赐福，那个关系是正确的。对，意思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敬拜的祷告是下面的祷告的基础，就是敬拜不仅在祷告当中占有这样首要的地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如此。祷告只是我们日常生命当中的一个浓缩，对吧？祷告其实是我们日常生命当中的一个浓缩，也是一个一个其中的一个展现。为什么呢？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仔细思想啊，祈求的祷告其实是表明你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或者你如何看待你的需要，这个世界的需要，对吧？认罪的祷告呢，悔改的祷告呢，免我们的债的祷告呢，其实是表明你如何看待你自己，对吧？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悔改，对吧？但是呢，不管你的问题是环境的问题，就是这个世界的你的需要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罪你需要悔改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都涉及到敬拜的问题。我再说一遍， 不管你的问题是外在的环境的问题，是关于祈求的，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生命的问题，关于认罪悔改的，最终都会涉及到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敬拜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尊神的名为圣，而是尊了其他的东西为圣，问题就会在你祈求的时候出现，也会在你认罪悔改的时候出现。举个例子，当你祈求的时候，你说你其实是在说，主啊，我现在的生命的处境当中有一些的需要，求你来帮助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对吧？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说，主啊，我现在自己的生命有问题，有罪，需要悔改，求你赦免我。其实你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最本质的，最本质的是什么呢？你要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你首先要解决敬拜的问题，或者说很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在敬拜的方面出了问题，才会出现你和世界的关系的问题，你和自己的关系的问题。就是当你尊其他的东西为圣的时候，当你生命当中最渴慕、最看重、最看重的一些东西不是上帝的时候，比如说是舒适的生活，是别人的赞扬，是浪漫的爱情，是幸福的婚姻的家庭，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对吧？它首先不是坏的。当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这些的时候，而这些东西它就会支配你对自己的看法，这些东西就会支配你对你自己需要的看法，你觉得你需要它，它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就会支配你如何面对你的需要和你自己。这些东西当你无法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当你无法拥有某一些资源的时候，你会觉得活不下去，就是你对你的需求有一种扭曲的看法。当你达不到某些的状态和标准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这个人很失败，就是你对自己这个人有扭曲和不正确的看法。哎，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尊为圣的东西以及你最渴慕的东西会给你的生命的状态带来深重的重大的影响，影响你看清问题的本质，会绝对的影响你生命当中的需要和生命当中的悔改。如果你尊别的东西为圣，而不是尊神为圣，它会扭曲你对自己的看法，扭曲你对世界的看法，让你看不到你人生当中最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只看到表面的问题和需要。所以我说祈求和认罪悔改需要建立在敬拜的基础之上，就是这个原因。甚至如果你不建立在正确的敬拜基础之上的话，连悔改都会变成与上帝交换的条件。我举个例子哈，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生命当中真的会有这种模式，就是口里即使不这样说，心里是这样想的，就是主啊，你看我都悔改了，你赶快听我这个祈求吧。主啊，我都悔改了，我不再这样干了，你求你快来垂听我。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模式？有过。意思是连悔改都是想要来交换上帝垂听我们祈求的那一个祈求的需要，那一个的需要。所以你必须先敬拜，然后才会悔改，你必须先敬拜然后才会祈求。意思是不会敬拜的人是不会祈求和不会悔改的。你以为是祈求是悔改，很多时候祈求的和悔改的都不对。所以没有敬拜就没有下面的祷告的基础，没有敬拜下面的很多的祷告会让我们的模式发生扭曲和变质。你当然生命当中需要不断的悔改了， 当然生命当中需要不断的祈求了，这个没有问题的，我再一次强调哈，没有问题的，不要听了之后回去不敢认罪，不敢祈求了哈，我强调很多次了哈，你当然需要，你将你生命当中的软弱交托给他，仰望他，信靠他，深信他必带领你，他是最慈爱的父亲，他会引导你前面的道路，你将你生命的软弱罪陈列在他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他必赦免你，他也必这个宽恕你，使你重新得力，没有问题。我一直说的是模式的问题，而不是说那个具体的祈求和认罪有问题，那个没有问题。但是没有敬拜或者敬拜错了，那个会变质，就是敬拜会让好的东西变质，敬拜的问题会让本来正常的东西变得扭曲，这就是问题。所以你必须先敬拜，不断的操练你的敬拜，不断的来敬拜他，来认识他，然后你再认罪祈求悔改，并且在整个的生命的状态当中，你会变得非常的有力量，你的祷告会变得非常有力量。主导文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举这样一个例子，请问大家日用的饮食到底是什么？当然在狭隘上就是每天吃的饭，这是狭义上的，但是几乎所有的解经家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它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广义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对吧？我们生命当中活着的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的资源，这个就归到日用的饮食这个类别当中去。请注意，经文不是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不，我们日用的零食今日赐给我们，没这样说，对吧？为什么呢？因为零食不是你生存的必须的资源和需要，对吧？经文也没有说我们今后十年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十年之后的饮食不是现在活着的必须的生存的需要，对吧？那很简单了，多年来当我看自己的生命的光景，也看弟兄姊妹的生命的光景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做类似的祷告，什么呢？就是主啊，我必须考上这个大学，我必须获得这个工作的机会，不然我就活不下去了。主啊，让我跟这个人结婚，失去他我活不了，我不能失去他，我非常的爱他。哎，通常这样的都是爱自己哈。我没有办法，只要得不到这个成就，我就无法活下去了。现在用怎么？我会说，其实你是把人生当中很多的东西都当做了日用的饮食。我遇见一位夫妇哈，他们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当然这个是要去安慰的，也要跟他们要勉励鼓励他们的，这也是没有孩子他们也会生命很痛苦，对吧？但是呢，我发现非常感恩的是他们从其中走出来的时候，他们生命真的会有平安，有喜乐，而不是这个完全被辖制当中的哈。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把生命当中很多的东西都当作日用的饮食的时候，这里面有一个最糟糕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真的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你真的觉得失去它，你人生毫无意义，毫无喜乐，毫无平安，这个是相当大的对我们生命的伤害和辖制，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其实这些东西呢，并不是你日用的饮食，这些东西并不是你必须拥有才能活下去的，事实上你即使没有，你也依然可以活得下去，你也依然可以面对明天，对不对？这些东西压根不是你现在生命当中最基本的生存的需要，而只是你更高的追求，你想要获得这个资源，没有这些就活不下去，这个是假象，不要被他欺骗，不要被这种假象欺骗。因为我们有偶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说谎的，偶像都是虚假的， 偶像的虚假就是他会欺骗我们，欺骗我们什么呢？欺骗我们说他是天上地下最美最好的东西。所有的偶像都有这样一个特质，就是他会欺骗我们说他才是天上地下所有最美的东西。这是第一场欺骗。第二场欺骗是什么呢？第二场欺骗就是终究有一天，当他破碎的时候，当他你发现他的虚无，发现他的有限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受伤。你会觉得说怎么人生到了现在的这样一个地步，我怎么走到这样一个地步，你会非常的受伤。所以真正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离弃偶像，走向真神。在真神那里，首先第一，他真的就是天上地下最美的，这是一个事实，不是假的。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真的是天上地下最美最好最善良最智慧最荣耀的。第二呢，他永远都不会破裂，他永远都不是虚无的，就是他终究会成就在他里面所有美好的应许，所有美好的答案，所有美好的盼望。今天我们很多人盼望金钱给我们人生带来那些所有的美好的，有一天金钱的这样一个，当你将过多的希望寄托在他上面的时候，当他破裂的时候，你会很糟糕，对不对？但是上帝不会破裂呀，上帝不仅不会破裂，而是随着我们越来越信靠他，他会成就的越来越多，甚至当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就完全的成就了。你生命当中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信靠，所有的仰望，没有一样会落空，只要是圣经向我们应许的。所以偶像的虚假是什么呢？圣经说凡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这绝对是金科玉律，他在描述一个事实，只要你以别的代替耶和华，你绝对不可能得到幸福和快乐的，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甚至是愁苦一定加增的事，不信试试，千万别去试了，别去试了，试试就会受很多的苦。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当中缺少平安喜乐和真实的满足呢？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偶像林立。如果你遵从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东西为圣，你所遵从的东西就会支配着你，就会奴役着你，就会辖制着你，就会影响你的生活动作存留。只有你遵从那一位真正圣的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上帝，只有当唯独被他支配、被他辖制、被他掌管的时候，你的人生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平安和喜乐。被一个恶魔掌管，只能是痛苦，只能是糟糕。只有被至美的、至善、至圣洁的上帝掌管，才有平安、喜乐和自由。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敬拜的对象出了问题。所以，方法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没办法一步做到位的。诚实的跟你讲，你没办法的。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需要做的是，真的是在生命当中，当然有那个代替，看见上帝的荣美，这是需要的哈，亲近主这是需要的。在实际的操练当中，简单来讲就是，我甚至有时候觉得就是跌倒几次。我真的是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觉得的。当一切的都讲过之后，我甚至觉得就是经历过经历过一些偶像的虚假，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将偶像的地位降低降低再降低，让那些在你心中占据神圣地位的人和事儿，那些物降低降低再降低，不断的提醒自己，让它降低一点，让它降低一点。我的这个孩子很可爱，但是他不能把它放在神的那个位置上，降低降低再降低一点。我的配偶很好，但是降低一点。哎，当你真正降低的时候，反而才是真正成就了你们之间健康的关系。 或者说是正确的关系。因为那些终极的事物都不能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唯有创造我们的主，生命的主才能满足。敬拜真神可以医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什么，使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是什么，使我们真正的来明白我们当如何去活着。今天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交托？哎，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奇怪了。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就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交托。有的时候你会把你的生命交托给金钱，就你有了金钱你觉得有安全感了吗？有的时候你会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仰望给地位、名利、家庭、财富、民生、成就、工作等等等等。其实你是有交托的，不是没有交托的哈。你会把你的生命的安全感、根基、喜乐、平安的源头交托在这些东西上，觉得说这些东西会成为我这些喜乐平安的源头。我们会有交托，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总是在这种类别的交托当中看见其中的破碎和忧伤，最后呢，这会塑造我们又不敢交托给真神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中会有一种天然的想法，就我们会觉得说交托给神不安全。你们有没有过交托给神太冒险，将我的生命的安全感、根基、目的交托给神，觉得哎呀，总是心里觉得不够保险。这个想法来自于哪里呢？当然是来自于我们堕落的人，堕落的本性，就是堕落之后人天然就会学习拜偶像而不会拜真神，当然是来自于这里。但我会觉得说可能也会来自于这个方面，就是可能我们的生命被偶像欺骗怕了，他欺骗过我们很多次。我们曾经以为金钱、婚姻、工作、成就、孩子可以给我们幸福的人生，当他们破碎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自己所敬拜的。但是唯有敬拜真神能够医治我们这一点，唯有敬拜真神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敬拜的是什么，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认识这个世界，也能够有信心、有盼望的活着。所以敬拜是一场征战，并且是最首要的征战，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借着今天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这一个主题，让我们来不仅认识祷告的模式，也来扩展到我们信仰人生生活的模式。求主来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生命、救生命的那一位，你也是救赎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父，所以我们可以与你有亲密的关系。你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也要在你面前屈膝跪下，我们要将尊荣归给你，因为唯有让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至终有平安、喜乐和盼望。当我们被其他的假王、坏王、偶像掌管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陷入到劳苦愁烦当中。所以主，你应许我们说，劳苦愁烦的人可以到你那里去，你就使我们得安息。我们自己担那些的重担，我们就不得安息。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需要不断的尊你的名为圣，好使我们在你里面得平安。求主带领众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正得到因着敬拜你而来的那一个安息，是这个世界所不可能夺走的，并且这样的平安会越来越大，这样的盼望、这样的满足会越来越深， 这样会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有生命的活力，这样会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梳理清楚与世界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这样会让我们整个的生命会变得越来越成为你荣美的样式。求主你来带领与我们同在，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尊贵都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